北京时间8点整。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啊，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。这回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12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。什么袁阔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，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悠悠华夏5000年，是一部气壮山河的历史长卷。纵观中华民族的文明史，时代的兴衰，朝代的更替，文明的进步和荣辱的交割，给多少代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，都会有着标记与成就它的时代音节。这些音节给我们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。今天的故事是明朝那些事儿。作者当年明月，孙一播讲。 所以长久以来呀，打听过的几位日夜操练技术，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，不勤奋不行。但日久天长，朝廷也不是傻瓜，慢慢的看出了门道，为保证廷杖的质量，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，分别是打、着实打、用心打。下面我解释解释啊，所谓打，哎，就是意思意思，谁也别当真，糊弄两下，哎，就没事了。而着实的打，就是真打了，该怎么来就怎么来，能不能挺得住，那得看个人的体质。最厉害的是用心打呀，只要是这个口令，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，绝对不能手软。这3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，后来打得多了，就成了公开命令，不但要写明，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，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。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就明白地写着着实打。既然是着实打，那就没什么说的了。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，也说了情，但毕竟命令很明显，如果过轻，没准啊，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，和钱比起来，嘿嘿，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啊。 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。既然同样是着实打，同样是读书人，体质相同， 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， 赵用贤却如此从容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这个赵用贤呢是个胖子，而吴中行呢很瘦。用拳击的术语讲啊，这二位他不是一个公斤级的，抗击打能力呢不同。赵用贤呢有脂肪保护啊，内伤较小，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，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。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，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，但某些时候啊，有一身好肥肉还是派得上用场的啊。挨打之后还没完呢，吴中兴和赵永贤因为官职已免，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，哎，都没资格坐轿子。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句号。当然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，是否有人主使，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，坚持到底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佩。但在整个事件中啊，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，也不是这两位硬汉，而是一个女人。在赵永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，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。打完之后呢，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，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。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，与他同时冲上的还有一个女人，赵用贤的老婆。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，她将自己的丈夫带回家治疗伤势后，便开始收集一样东西，赵用贤的肉。由于打得太狠，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，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。赵夫人呢，在这些打掉的肉中找到了最大的一块，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做成腊肉，是从此挂在了家里。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，是因为在她看来啊，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，她要留下纪念品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，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。你爹虽然挨着打，但是打得光荣，打得伟大。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，却打不完是非。此后呢，攻击张居正的人是有增无减呐，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，骂来骂去，终于把皇帝骂活了。虽然皇帝才15岁，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什么也没干过，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啊，却被群起而攻之，天理何在？敢跟我的张先生为难，废了你们。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，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，扼杀勿论。事实证明啊，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，好汉是少数，孬种是大多数。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，既然再骂要赔本儿，那就消停了吧。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，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，这个世界清静了。但他的心中很清楚，这不过是表象而已。为了改革，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，他做了很多事，得罪了很多人，一旦他略有不慎，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，永不翻身。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的所有人更悲惨呐。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，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，但他张居正没有选择，如果他失败了，既不能退休也不能回家，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，甚至死无葬身之地。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，高拱的敌人只是他张居正。 而张居正他的敌人是所有的人，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。 是啊，张居正先生， 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？ 你已经爬到了最高的宝座呀，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，你可以占据土地，集聚财富，培养党羽，扶植手下，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，没有人会反抗你，也没有人能反抗你。但你偏偏要搞什么一条鞭法，我们不能再随意的鱼肉百姓，你偏偏要丈量土地，我们不能随意的逃避赋税了，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，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了。大家都是官员，都是既得利益者，老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呐，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折腾我们呢？啊， 因为你们不明白，我和你们不同。我知道贫苦的百姓也是人，也有父母妻儿也想活下去。我知道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，我的斗志不会衰竭，我的心智不会动摇，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，我也绝不妥协。我知道在几十年之后，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，除了官位和名利，你们已别无所求，但我不同，因为在经历无数腥风血雨、宦海沉浮之后，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。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，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无论贵贱都有生存的权利，这就是我的理想，几十年来一天也不曾放弃。这就是张居正，一个真正的张居正。 在对他的描述中啊，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录。他善于权谋，他对待政敌呢冷酷无情，他有经济问题，有生活作风问题，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是真的。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：张居正是一个人，一个真实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最猛的人应该是超人同志了，啊，据说呢，他来自这个外星球，绕地球一圈只有几秒，捏石头就像玩泥巴，还会飞，出门呢从不打车，也不坐地铁，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，老穿同一件的制服，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边，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啊，每年至少他都要救那么几次。地球人都知道，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，因为他是超人。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，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，是无所不能的。他压根儿他就不是人。张居正不是超人，他出生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挑灯苦读啊，是为了混碗饭吃。进入官场，参与权力斗争，拉帮结伙，是为了保住官位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。然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，这个俗人，在权势地位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，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，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。他破坏了规则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，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，国家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。所以我没有详细说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，比如这个整顿官场啊，比如惩办贪官，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，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，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。在我看来啊，这些情节并不重要，只有当你知道他是一个正常人，有正常的欲望，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有过犹豫和挣扎，有过贪婪和污点，你才能明白那个不顾一切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到底有 多么的伟大。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人，千回百转，千锤百炼，矢志不改，如此而已。 万历五年的夺情事件结束了，张居正呢获得了彻底的胜利。事实证明啊，以眼前这些小喽啰的实力是动不了张大哥分毫的。自打严嵩、徐阶、高拱这批高水平选手退役后，江湖人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。张居正对此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，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，推行自己的政令，谁不听话就灭了谁。自从赶走高拱后呢，内阁中只剩他一人。为体现民主风格，他又陆续提拔几个人入阁，先是吕调阳，然后是张四维、马自强、申时行。当然了，这几位仁兄虽然籍贯不同、爱好不同、高矮胖瘦、长相各异，但对于张居正而言，他们是同一类人，跑腿的，有着共同的优点，听话。但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啊，对于这四个人他还是看走了眼，至少看错了一个人。除了工作上独断专行外呢，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：我非相。这句话看上去啊十分谦虚，表明我张居正不是宰相啊。但很不幸的是，这句谦虚的话还有下半句：乃射也。综合起来，这就是一句惊天地泣鬼神的话：我不是宰相，而是摄政。所谓摄政，就是代替皇帝行使职权的人。对张居正而言，宰相已经是小儿科了，只有摄政才够风光。一个平民竟然如此风光，如果当年废除宰相的朱元璋权下有知，恐怕会气得活过来。但张居正明显是不怕诈尸的，他受之无愧，并在家里挂上了这样一副对联：日月共明，万国仰大明天子，秋山为月，四方仰太岳相公。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，十分气派，但要换在以前呢，这是个要人命的东西。因为所谓太岳就是张居正的字，而众所周知，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，如此一来呢，张居正就比皇帝更牛了。而牛人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，还堂而皇之地裱起来，就差贴在门口当春联用了。但一个人天下无敌太久，老天爷啊也会不满的，毕竟他的人家喜欢热闹。于是在冥冥之中，他给张居正找来两个敌人，一个是他的上级，一个是他的下属。张居正的上级就是皇帝。综合说来，这是一个由爱生恨的故事。万历皇帝朱翊钧，嘉靖42年出生，是隆庆皇帝的第三个儿子。这位仁兄运气很好，6岁呢就立了太子，4年后又死了爹，直接当上了皇帝。比起他那位连个太子名分都没有，提心吊胆当了30多年王爷的爹来，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。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童年档案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位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的皇帝，实际上曾是一个无比机智勤奋的人。万历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，从小认字很早，而且很懂事儿。虽然不用他帮家里做饭、打洗脚水，但他也知道爹死得早，母亲一个人不容易，要想维持住这个家，就得靠张先生。这是他的母亲告诉他的。在近10年的时间里，他对此深信不疑。他和张先生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父亲刚死的时候， 他还清楚地记得呀，那是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，万恶的高老头就是高拱啊，欺负他年纪小，他妈又是个寡妇，准备把他的皇位夺走，让他下岗走人。那么关键时刻呢，张先生出现了，这位盖世英雄拯救了他们母子，并赶走了邪恶的高老头。在伟大的张先生帮助下，好人战胜了坏人，世界再次恢复了和平。这大概就是万历对张居正的第一印象，而此后母亲的种种言行也加深了他对张先生的好感。由于父亲死得早，他的小学教育基本上是由张居正完成的。这位首辅大人可谓多才多艺，除了处理政务外，对他的学习也丝毫不放松，闲来无事还编了一本书，叫做《帝鉴图说》。毫不夸张地说呀，如果今天搞一个优秀少儿图书评选，这本书啊绝对可以名列前茅。在此书中呢，张居正特意挑选了117个历史事件，其中好事81件，坏事36件，每件事情都配有插图，类似于小人书，讲明白为什么好，为什么坏，相信只要不是白痴，就一定能看得懂。为了贯彻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呢，张居正确实下了很大功夫，他不但编了书，还每天跑来给小皇帝讲故事，指着书上的插图告诉万历哪个是好人，哪个是坏人。万历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。对这个既帮自己干活又给自己讲故事的张先生，他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，甚至于每次张居正上朝时站在他的面前，他都觉得过意不去。张先生站着，我怎么好意思坐着？问题在于皇帝没法站着上朝，于是他给了张居正一个特殊的待遇。每到夏天热时啊，张居正的身边就站着两人，专门给他扇扇子。冬天冷时，张居正的脚底下总有一块铺好的毡布。当然呢，这个待遇别人是没有的。那么当旁边的诸位同志擦汗打哆嗦时，张先生这里啊却是气定神闲，搞得大家总仰天长叹呐、啊：哎，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啊。在万历看来，张居正是一个类似父亲的人，而那位在一旁煽风点火引导万历的李贵妃，对张居正却总有着完全不同的动机。这个当年的李贵妃啊，现在是李太后了，是一个不寻常的女人。她籍贯山西，出身低微，家里原来虽做过小生意，也无非是混碗饭吃。幸好长得漂亮，被皇帝选中，还生了个儿子。估计啊，她从小经常逛集贸市场，讨价还价，社会经验丰富，所以在宫中很会来事儿，人缘也好，这才开始发达起来。但后来的事情发展证明啊，他的本性始终未曾变过，生意人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，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

虽说李太后精明强干，也有一定的政治野心，但她很清楚，中国很广阔，事情很复杂，像收税、打仗、城管、救灾之类的事情，自己是搞不定的，只能依靠大臣去办。换句话说，他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从这一点看呢，他比后来的那位慈大妈，就是慈禧呀，不知要强多少倍。这是个十分有趣的问题。纵观整个明代啊，什么事情都有，什么太监专权呐、大臣独裁呀、可偏偏后宫参政的问题并不多见，什么女主当国、垂帘听政，压根儿啊就没有市场，看上去很让人费解。但只要略微分析，就会发现呢，其实原因很简单。先介绍一下相关知识啊，要知道啊，在中国历史上，女性参政折腾的事儿并不少见，但折腾出好结果的却并不多见。像慈禧这类的二杆子倒有不少。讲到这里呢，也请诸位女性同胞切莫动武，容俺说完。这个女性在从政方面之所以比男性困难，说到底呢，是个生理结构问题。政治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，需要极大的理性，但女性啊，情感丰富，很多事情上往往都会跟着感觉走。比如慈禧大妈开始知道光绪改革还比较支持，但一听说改革要革自己，就把人给废了。这还在其次，关键在于他明明知道大清国快完蛋了，不改革不行了，只为了吐口恶气，把维新派的那一套也给废了，实在不太理智。当年的秦穆公的儿子恨透了商鞅，等老爹一死，就找来了几匹马把他给分了，五马分尸嘛。但分尸归分尸，商鞅的那一套他还是照着用，一点不耽误。相比而言呢，慈大妈的档次啊，实在是差得太远。到后来，慈大妈因为洋人不准他废掉光绪，且一直指手画脚，一怒之下，他去利用义和团，把那一帮大师兄、二师兄都请到了京城。估计是戏看多了，什么刀枪不入的鬼话都相信，还公然向全世界的列强宣战，也不派兵出国。唯一的军事行动就是攻打各国使馆，就那么高几层楼，对方撑死也就上百人，清兵围，义和团围，十天半个月打不进去，等到人家一派兵又慌了，赶紧撤出包围，还往使馆里送西瓜，被人赶到西边，一路上吃尽了苦头，受尽了累，回来却又十分大度，表示愿意以举国之力结列强之婚信。说起这位慈大妈，真是一声叹息啊，不知从何讲起。国家被她搞得一团浆糊，乱象丛生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慈大妈感情太丰富，不按常理出牌，虽说工于心计，也只能玩玩权谋，整死几个亲王，过过舒坦日子，让他治国安邦，那是没有指望的。当然了，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，比如伟大的武则天女士，那就真是身不能治，心向往之，一步一个脚印儿，从宫女到皇后，再到皇帝，但凡敢挡路的，全部干掉，连儿子也不例外。看似和慈禧没什么区别，但她在历史上的声名比慈禧实在好得太多。因为当慈禧看戏的时候啊，武则天在看宫闻，慈禧在吃几百道菜的时候，武则天连晚饭都顾不上。自执政以来，她始终兢兢业业，不敢有丝毫松懈。她很清楚啊，作为一个政治家，除了得到还必须付出，所以慈禧只是个阴谋家，武则天是政治家。阴谋家只能整人，政治家除了整人外，还要整国家。而李太后就不同了，她既不是阴谋家，更不是政治家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她是个维持家庭的家庭主妇。历朝历代之所以老婆干政频繁出现， 说到底还是因为啊，皇帝权力大，用历史术语讲，这叫后权源自皇权。一旦皇帝死了，儿子又小，老不想不掌权都不行。可在明代，皇帝本人就没什么权。隆庆皇帝干了五六年，有一多半时间在挨骂，想买点珠宝首饰，户部还不给钱，过得非常之窝囊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想把日子过下去，也就只能依靠张居正了。而且张居正这个人除了工作出色外，长得也帅。当然，这个帅的定义和今天不同，在这个明代啊，有一把大胡子是帅哥的第一特征。这个大胡子啊，那么络腮胡子不算，怎么的呢？这个络腮胡子啊，那是土匪的特征啊。那么这把大胡子最符合标准的是关公的那一种，随风飘扬，不但美观，蘸点墨水就能写字儿，也很实用。张居正呢，五官端正不说，还有一把这样的胡子，又有能力又有相貌，李太后啊，要不喜欢他，那就真没天理了。所以虽然这对母子的阅历和动机不同，但有一点他们是一致的，那就是张先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必须依靠他，至少目前是这样。对这对孤儿寡母的心思，张居正十分明白，对李太后他礼敬有加，给足面子，毕竟这人也算自己的上级。但对万历态度就完全不同了，张先生似乎完全不把皇帝当干部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怎么训就怎么训，比爹还爹。最骇人听闻的一件事情啊，是在万历读书的时候发生的。那时啊，万历正在读《论语》，张居正呢站在一旁听，读到其中一句“色薄如也”的时候，小朋友一时大意，认了个白字儿，把“薄”读成了背音。这实在不是个大事，可万历刚刚读完，就听到身旁一声大吼：“这字应该读薄。”如果你今天在学校里读错字儿，被人这么吼一句，也会不高兴。估计个把性格型的还会回一句：“老子就爱读背，你怎么着？”但当时的万历啊，至高无上的皇帝大人却没有回嘴，不但没有回嘴，还吓得发抖，赶紧修正。相信这句话，他一辈子再也不会读错了。在封建社会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张居正的行为都是大逆不道，拉出去剐一千遍都不过分。连孩子的亲爹都没这么训过，张先生竟敢如此放肆，真是欺负朱重八不在了。但张居正之所以有如此举动，绝不是为了耍威风，只是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隐藏着一个梦想。30年前呢，当他刚刚进入朝廷时，坐在皇位上的是嘉靖。这位极难伺候的仁兄让张先生吃尽了苦头，前后躲闪，左右逢迎，历经千辛万苦才把他熬死。接班的隆庆却是个完全相反的人，什么事情都没主意，也不管，大事小事都得自己干。虽说这样也不错，但张居正知道啊，自己总有一天是要死的，摊上这么个皇帝，出了事儿谁来给他擦屁股？所以他希望培养一个合格的接班人，他希望经他之手成就一位千古明君。万历，你就是我的目标，我将用毕生之心血去培养你。我已不再年轻，也终将死去，但我坚信你的名字将和汉武帝、唐太宗并列，千古传颂，青史流芳。如此则九泉之下亦当含笑。事情呢，似乎比想象的还要顺利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啊，所有人都在张居正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朝政很稳定，皇帝很听话，皇帝他妈很配合。 然而正是因为太正常，正常到了不正常的地步，就出问题了。我当年这个上高中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同学简直呢视玩如命，每天最大的梦想就是不用上学到处去玩，于是呢经常旷课，终于啊惹怒了老师啊，让他回家去了。开始这位兄弟还很高兴，可在家住了两个月啊，死乞白赖的又回来了。我问他何以不玩了，他说了玩完无趣儿。万历皇帝的情况呢就大致如此，刚继位的时候啊，他才不到十岁，什么事情呢有张居正管着，啥也不用管，高兴都来不及。可时间一长啊就没意思了，拿起一份奏书想写点批示，一看上边张居正都给批好了，一二三四照着办就行。这还不算，连画勾盖章的权利他都没有，要知道啊那是冯保的工作，毕竟十六七岁了没有事儿干，那就找人玩吧。但很明显张居正没有陪他扔沙包的兴趣，于是万历只好找身边的太监玩。太监玩什么他就玩什么，太监斗蛐蛐他就斗蛐蛐，太监喝酒他就喝酒，太监喝醉后喜欢睡觉，他喝醉后啊喜欢闹事儿。这就说明啊这位皇帝的酒风不好啊。于是万历八年酒风不好的万历兄终于出事儿了。有一天呢他又喝醉了，在宫里闲逛遇上了一个太监，突然意气风发对这位仁兄说，你唱个歌给我听吧。一般说来呀，在这种场合遇上这种级别的领导，就算不会唱歌也得哼哼两句过关。可这位太监不知是真不会唱歌还是过于害怕，站在原地半天没有出声。皇帝大都没什么耐心，特别是喝醉的皇帝，看着眼前这个木桩子，万历十分恼火，当即下令把这位缺乏音乐素养的兄弟打了一顿，打完了还割了他一束头发，那意思是本来要砍你的头，而今只割了你的头发，算是法外开恩。换在其他朝代呀，这事儿也就过了，天子一言九鼎啊，天下最大，不会唱歌就人头落地也不新鲜。但万历不同，他虽是皇帝上班还是有人管的。在万历刚刚发酒疯的时候，冯保得到了这个消息，他即刻报告了李太后，于是当皇帝大人醒酒后便得到了消息，李太后要见他。等他到了地方才知道事情大了，李太后压根儿不跟他说话，一见面就让他跪，然后开始历述他的罪恶。万历也不辩解，眼泪一直哗哗地不断表示一定改过自新，绝不再犯。好了，到目前为止事情还不算太坏啊，人也骂了，错也认了，就这么收场吧。然而李太后不肯甘休，她拿出了一本书，翻到了其中一篇，交给了万历。这似乎是个微不足道的举动，但事实上张居正先生的悲惨结局正是源自于此。当万历翻开那本书时，顿时如五雷轰顶啊，因为那本书叫《汉书》，而打开的那一篇是《霍光传》。霍光是汉代人物，有个哥哥叫霍去病，但在历史上他比这位名人还有名，干过很多大事啊，就不多说了。其中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废过皇帝。废了谁，怎么废的，前因后果那都是汉代的问题，这里呢咱就不多讲了。但此时啊，此地此景，读霍光先生的传记，万历很明白其中的含义，如果不听话就废了你。而更深一层的含义是，虽然你是皇帝，但在你的身边也有一个可以废掉你的霍光。万历十分清楚，这位明代的霍光 到底是谁。生死关头，万历兄啊表现了极强的求生欲望，他当即呢磕头道谢，希望得到原谅，并表示永不再犯。毕竟啊是自己的儿子，看到惩罚已见成效，李太后呢收回了威胁，但提出了一个条件，皇帝大人既然犯错，必须写出检讨。所谓皇帝的检讨啊，有个专用术语叫罪己诏。我记得后来的崇祯呢也曾写过，但这玩意儿通常都是政治手段，对净化心灵啊毫无作用。想当年呢，我上初中那时候啊，为保证不请家长，经常要写检讨。其实写这东西无所谓，反正是避重就轻，习惯成自然。但问题在于啊，总有那么几个不厚道的仁兄逼你在全班公开朗诵，自己骂自己，实在不太好受啊。而皇帝的罪己诏呢，最让人难受的也就在此，不但要写自己的罪过，还要把它制成公文，在天下人面前公开散发，实在太过丢人呐。万历兄毕竟还是脸皮薄，磕完头流完泪突然就反悔了，像大姑娘上轿一样扭扭捏捏，就是不肯动笔啊。关键时刻一个好心人出现了，我来写，自告奋勇者张居正。要说还是张先生的效率高啊，挥毫泼墨，片刻即成，写完后直接找冯宝盖章，丝毫不用黄生动手。这个万历坐在一旁啊，呆呆地看着这一切，喝醉了酒打了个人，怎么就落到了这个地步，差点被人赶下了岗。在他18岁的大脑里啊，一切都在飞快地运转着。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，为什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？是谁导致了这一切？是谁压制了自己？他抬起头，看到了眼前这个正在文案前忙碌的人。没错，没错，这个人就是答案，是他主导了所有的一切。这个人不是张先生，不是张老师，也不是张大臣，他是霍光，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。在张居正和李太后看来啊，这是一次良好的教育机会，万历将从中吸取经验，今后会好好待人，在成为明君的道路上奋勇前进。然而就在这一团和气之下，在痛苦与求饶声中，一颗仇恨的种子已经埋下，8年的感情就此画上句号。不是因为训斥，不是因为难堪，更不是因为罪己诏，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，权力。我已经18岁了，我已经是皇帝了，凭什么指手画脚？凭什么威胁我？你何许人也？贵姓？贵庚？这就是万历8年发生的醉酒打人事件。事情很简单，后果很严重。皇帝大人的朋友和老师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敌人。但整体看来局势还不是太悲观，毕竟还有李太后，有她在中间调和，张居正与万历的关系也差不到哪儿去。可问题在于啊，这位中年妇女并非缓冲剂，反倒像是加速剂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她充分证明了自己小生意人的本色，把占便宜进行到底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。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

花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 北京时间9:00 FM 986再度。